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今天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北京节能补贴的结束时间，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要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起发送过来，我们依然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的奖品呢是小米手环，先预祝大家能够获奖。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苏宁华北区北京地区管理中心电器公司厨卫经营部的采销总监张艳光。你好张总，欢迎你来做客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是11月10号，大家想想马上要临近的日子是什么，其实不单单只是哈这一两天哈，早在几乎近一个月之前其实大家都在惦记着这个日子了，就是我们的双十一到了，是吧？ 是的，相信双十一的话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每年的双十一的话可以说都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会参与的这种千亿级的这种大项目。 嗯，今年的这个双十一呢大家尤其觉得它来的比较早，因为很早之前大家的手机里就会收到各种各样的广告，甚至我打开电脑的时候电脑屏幕上会直接就弹出来双十一的领红包啊、双十一的聚会啊等等，让你不想关注都不行就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套路都是直接的涌到我们的面前了哈。大家在这种琳琅满目的商品当中或者是花样繁多的这些方式和套路当中啊，有时候难免也会迷失哈。那么今年的这个双十一苏宁到底有什么玩法，出了什么绝招？ 是的，就跟方老师刚才说似的，进入了11月份以后的话，手机里面经常会接到一些短信啊，就是很多的常年不联系的朋友的话在微信里面也会突然冒出来，就说我买了一个什么商品帮我看看价，这种套路的话是非常多的。我们苏宁呢也是结合今年的一个双十一，我们这边做的主题是上街上网上苏宁，然后我们也是作为 O2O 模式的一个引领者，我们苏宁的双十一的话必然肯定是包含我们的线上和线下然后两个渠道，所以我们从时间上面的话，苏宁易购的双十一从10月25号就已经提前启动了，并且我们持续到11月12号，并且我们为了让消费者放心的购物的话，我们也是做出了30、30、305的承诺，也就是30天的一个价保，30天的包退，365天的包换。 嗯嗯，30、30、365， 是的， 30天的价保，30天的包退，还有365天的包换。 是的，因为我们提前启动了双十一，就是让消费者更安心的去购物。我们要保证他提前买的东西的话，也要有一定的这种价保。如果他买到的东西贵了，或者在双十一期间降价了，我们这边是有这种退差价的这种承诺的。 上街上网上苏宁，特别顺口哈，朗朗上口的一句广告词。 嗯，是的。 那今年我们这个苏宁的攻略都有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在线上线下的话还是有不同的这种玩法的。 嗯， 我们在苏宁的线上的渠道的话也是为了提升消费者的这种购物的趣味性，我们在保证价格力度和操作的一个便捷的基础上面的话也是增加了各种玩法。 嗯， 并且我们在苏宁的线下的实体门店的话，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注重购物的体验和产品直观上的这种了解，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等等，消费者需要直观的感受产品的这种尺寸啊、规格呀，他需要拿着尺子去量一量，看看适不适合家里的这种装修的风格，或者是他的一个安装的一个条件。 嗯， 所以需要在线下的门店进行体验产品后再进行购买。但是呢，他这边呢也不需要太多的繁琐的这种让价的手段，所以我们在线下门店的话就一招，就是直降到底。 嗯， 我们要进行全网的这种全程的这种比价。所以我们今年的双十一的话，我们的攻略其实挺简单的，总结一下的话，就好比我们的武林大片一样，我们有线上六式，线下一招， 就是万变不离其宗。 是的，线上六式的话，第一式就是这个我们的万卷齐发抢券的话，就是肯定是我们在线上有很多，比如说先领取我们的200的券、300的券，然后这些券的话都是可以去进行相应的这种购物抵扣的。 嗯， 所以消费者购物之前的话要先瞄准试用商品，试用的目标商品，然后它的优惠券是能减多少，然后这样的话他可以先领到券然后再去购买。所以我们这边在线上的第一式的话就是万卷齐发。 万卷齐发就是先到线上去领这个券， 对， 是吧？领完券之后您再买啊。 对， 您可以省不少钱呢。 是的是的是的 我看最高的有省1000块钱呢。 对对，200的、300的、500的还有1000的，四种金额。然后 这是线上的第一招，应该说是哈。 对， 嗯， 线上第二招就是火眼金睛。 嗯， 因为我们已经提前启动了我们的双十一，所以我们会在线上有很多这种日历式的这种比较直观的品牌日历，然后每天都会推出，实实在在的让消费者看到每一天哪个商品，然后它的折扣是最大的，然后每一天都会省一大笔钱。所以如果照着日历去买的话，双十一的话，如果买下来可以省出2个 iPhone。 哇， 嗯， 力度真的是不小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了您想买的东西是什么，那一天哈就不断的每一天就去关注一下这个日历。 是的， 看好您想买的那个东西在那一天出现了赶紧下手哈。 对， 就看您的火眼金睛是不是能发现哈。 线上的第三式的话就是先大后小。 嗯，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们在有这种家电需求的时候都是成套的，所以我们在成套的家电的需求上面的话也会建议大家去先买大家电再买小家电。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活动是买大的电视机会送小的电视机，买烟机呢有可能会送灶具， 嗯， 有甚至有些是买我们的这个冰箱、洗衣机会送一些饭包啊，然后电磁炉啊之类的。所以我们也自己统计了一下，我们苏宁的大家电的赠品的话是有这种空气净化器、破壁料理机、吸尘器，然后前置净水器等等所有的这种小家电。所以有可能听众朋友们在买完大家电的时候，小家电的需求的单子上就会划掉几个。 对了，这买了大的送小的，您就不用再去买了是吧？ 对， 所以一定要先买大的啊。 有可能先买小的再买大的就会买重 了， 发现家里面就2个饭包了， 浪费了。 对， 这是第三招哈。 线上的第四招的话就是斗转星移。 嗯， 我们提供了苏宁的金融服务，也就是我们苏宁的任性付，然后针对我们任性付的话开通了12期的免息的消费贷。所以说在看到我们心仪的商品或者是力度非常大的想买的， 嗯， 或者是我们每一个都想包围家的这种商品的话，如果预算不足的话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种苏宁的金融服务任性付。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会提供12期的一个免息的一个消费贷。开通的这个任性付的流程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填写基本的信息就可以，这样可以让消费者更加放心的去消费。 嗯，我们可以分期付款。 对， 最高是12期免息。 免息的， 比如说那就是这个东西我看好之后，12个月分成12个月来付就可以，是吧？ 对，是的。 嗯， 线上的第五式的话就是易阳指啊，我们也是为了让消费者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更加有乐趣，所以我们添加了很多比较有意思的游戏式的这种优惠的方式。大转盘的抽奖就是我当时我现在所说的这种方式。 嗯， 大转盘的抽奖的话并且中奖率也是非常高的，奖品的话有一些厨卫电器的虚拟的折扣券，包括1111元、111还有11块钱这种抵扣券的话是直接可以在商品上进行抵扣的。 哦， 当然还有实物的奖品，就是我们解阳电饭煲， 还有焖烧杯等等这些食物的奖品。 嗯，这个看谁的运气好了哈。 对对， 这是抽奖的，到网上大家一定先去抽奖哈。 是的，最后一个的话不得不说我们线上的第六式，就是九阳神功。既然是神功的话，那肯定就是护体的，就是让我们消费者更加安心更加省心的去进行消费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苏宁开展的这种3030365，就是让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提供30天的价保，30天的包退，365天的包换，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面的话，消费者可以去安心的去购物。 刚才你说的这就是线上的六招一共哈，这个六招大家其实也可以打组合拳哈， 是的， 你可以每一招都用一用， 是 吧？ 是的，是的。 但比如说，第一招啊，我领到那个券了，价值1000元的，我抽奖的时候呢，我又抽到了一个1111的这样的券，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一起用？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线上这个六式的话也是为了提供消费者这样的更加便利更加安心的这种购物的一个环境，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这个环节的话，也是为了提升我们消费者的这种乐趣，这种浏览的这种趣味性，然后去来提供的这样的活动。 所以大家得到的这种实惠其实哈是多层的。 是的，是的 啊，只要您够幸运，只要您够勤奋啊，我真的是上网的勤奋啊，您就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实惠哈。 对， 那这是线上的六招，线下的一招呢？ 线下的话，我们会，因为我们线下也不可能会设定太多的这种规则和活动去让消费者在店里去感知，因为线上的话大家可以去在浏览页面的时候去发现，去有这种乐趣，但是如果线下有这种繁琐的流程的话，消费者就会比较困惑或者说比较不便捷。所以我们线下就非常简单，就一招，就叫唯我独尊，就是我们的价格和我们的服务还有我们的这种体验是要保证的，是要优先的，这种让消费者感觉到在我们苏宁门店里面去买东西更加安心省心便捷省钱，这样的一个购物体验和环境能够呈现给大家。 那如果说我在线上哈啊用了这六招，我在线上预定了东西哈，那我能不能在线下直接去提取呢？ 可以的。 嗯， 我们O2O这边的话，所有的库存包括我们的价格都是打通的。 嗯， 如果在线上买的像饭包丝炉之类的这种小家电，如果我们附近的门店是有货的话，我们可以去有这样的一个优先的一个及时配送，或者是我们按时配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哦、 甚至可以去自提。 哎，我倒建议大家，如果哈您在双十一期间恰好有这种购买这种电器的这种需求，不妨先到网上去浏览一下哈，先把这六招咱都用用，然后再到线下去哈。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双十一的咱们的线上的六招和线下的一招哈。 对， 除此之外呢，双十一期间咱们还有什么？ 双十一的话我们线下重点说一下，线下的话我们双十一这边在最大的活动节点的话是在11月9号和11月12号。 嗯，这是高峰期。 对，因为我们在10月9号到11月12号的话也会迎合这样的一个双十一的一个狂欢节，我们上街上网上苏宁全民的嘉年华，在这个时候在线下会进行全面的引爆。 嗯， 我们也会提供这种大量的资源，还有包括我们赠品也是达到前所未有的这种状态，然后去满足消费者不同的购物需求，满足消费者这样的一个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优质的产品和专业的服务去呈现给所有的这种京城的消费者里面。 嗯， 当然了，我们也会结合北京的特色的这个活动，就是我们的北京京城的集中补贴。集中补贴的话也是在全国只有北京来去享用的。 嗯， 然后我们集中补贴的补贴力度也是比较大的。为了迎合这样的一个当前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习惯，我们北京集中补�贴的话一级能效是补贴13个点。 嗯， 二级能效的是补贴8个点。 嗯， 然后这样的话买一件节能的商品的话还是省了不少钱。 对， 8到13个点呢。 是啊，哎、嗯，但是咱们这个节能补贴的这个政策也快结束了，我听说是吧？ 对，我们节能补贴的话就持续到我们本月月底， 就是11月底就结束了。 对，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买这个家电的话，还真得是抓紧时间在本月底之内完成，因为从下个月开始没有节能补贴了。 是的， 那就意味着您要多花8%到13%的这样的一个价钱。 是的，因为节能补贴是北京商委牵头的、 嗯、 也就是我们北京政府去补贴我们的消费者、 嗯、 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消费更加的去节能，这样更加的环保，然后提出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促进的一个流程， 然后我们在本月底就结束了节能补贴以后的话，那我们相当于下个月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这八到十三个点的话需要自己去掏腰包了， 就自己自付了。 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如果有这种购物需求，或者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有这样的一个购物的需求的时候的话，还是要在这个时候去把这个商品去提前购买到。 嗯， 这样的话我们既有工厂的这种补贴，又有苏宁的优惠，还有国家的补贴，这样的话三重的补贴力度肯定是很大的。 哎，咱们北京的这个节能补贴多长时间了？ 北京的节能补贴从2015年的11月27号开始的， 是吧？ 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持续到现在正 三年的时间，所以说三年的节能补贴哈，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是吧？ 是的。 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哈，双十一的时候因为购买量太大了，所以各个商家要备的这个货品数量也是非常的庞大的哈。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想到了，商家能够一下子说满足那么多人的需求吗？能够备足那么多的货物吗？这期间会不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 是这样的，苏宁这边的话，我们是保证正品行货，包括我们现在在双十一这边的所有的库存的话都是充足的。我们也是结合苏宁大数据去围绕着我们历史的这种数据，包括我们去年双十一的这种业绩去提前准备我们的货源。所以说我们在针对双十一的话，可以说是我们万事俱备，然后所有的这种货源，包括我们的赠品，包括围绕消费者我们要承诺的这些让价的资源，包括工厂这边的一个提前的一个资源投入，我们这边的话都是提前去准备好了，然后也就现在的话就差消费者来去购物，来去领取他的一个优惠和实惠， 就等着您来把它领回家呢。东西都为大家准备好了。因为确实啊，难免有的时候哈，有些人就说我可不凑这个热闹，因为有的时候凑热闹的时候买的东西哈，品质可能不如平时的，所以有这样的担心哈，因为确实是太大了。 并且我们苏宁易购可以说是正品行货的这种引领者，对吧？我们从来没有假货，也没有山寨，当然更没有被掉了包的这种假茅台，对吧？所以这个基于苏宁的这个供应体系的话，我们的苏宁拼购啊，苏宁拼购的话也是这种既能够利用这种将娱乐社交的这种元素的话融入我们的电商运营当中，然后通过这种社交加电商的模式，让更多的用户带着乐趣去分享实惠。所以我们苏宁的拼购的话，这边也不得不提，就是我们也是享受这种全新的共享式的购物体验。又能打破我们拼购没有这种好货的噩梦，对吧？我们这个拼购的话并不是说拼出来就得是山寨，就得是这种劣质的商品。所以我们苏宁拼购的话，自上线以来的话，我们的商品的话也是品类的不断的丰富，从我们的生活日用到生鲜饮品，还有我们的家电的品牌，所以也是彰显了苏宁这个家电的这种第一的市场地位。 所以说品质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啊。 是的， 不会因为买的数量太多而出现哈这种良莠不齐的现象，是吧？ 对， 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了。那就是啊，虽然价格非常的优惠，但是品质并不降低。 对，并且现在的话，作为这个厨卫这边的话，我们厨卫这么多大的品牌做背书，对吧？除了我们放大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以外的话，我们还能保证这种商品的质量。比如说我们当前这个秋冬两季的话，当然现在这种采暖的市场已经到了我们的一个旺季。 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过了立冬了。 是的，是的。 然后这个马上取暖季也快到了。 对， 11月15号嘛，哈。 对，比如说我们的热水器啊，壁挂炉啊，这些商品的话需求的肯定是在激增。所以我们苏宁的话也是在此之际的话开启了我们北京苏宁易购冬季卫浴节这样的活动。我们会携手 A.O. 史密斯、美的、万家乐、万和，包括我们林内能绿、海尔等我们15大卫浴品牌，线上线下的话一起去达到这样的一个卫浴节的一个活动，满足我们所有的顾客这种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我们也会把力度的话放到最大，因为我们领衔的是15大品牌，然后15大品牌的资源，包括我们苏宁的这种促销的资源，都会去释放出来。 确实到了冬天嘛，是采暖的这个旺季了，这些能够供暖的这些这个电器恐怕会是更受大家欢迎， 像类似热水器这样的哈， 对， 冬天大家比如说刷个碗呀什么的，凉水肯定是很不舒服了，一定要有热水哈。 是的是的， 现在一般家里都会有这个冷热水管嘛。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苏宁的拼购渠道的话也是推出了几款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热水器的商品，也是为了应和我们当前的一个热水器的一个旺季的需求，并且我们在苏宁拼购的话推出这样的商品也是为了让大家在社交的这种领域的话，跟好朋友这样互动的时候的话，也能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新的玩法。比如说我们刚上市的松桥的电热水器，价格只需449，当然我指的是拼购的价格，两个人一块儿去拼购，然后功率的话也是1800瓦的大功率，肯定是速热的，